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大匪咧就走咗啦。咁我哋要讲下呢个的士问题。 有咩问题呢的士？ 嗱，咁啊， 的士好多问题噶啦。 差佬咧啱啱又话喺山顶啊，拘捕咗两个的士司机啦。 系， 老实讲啊，啲差佬根本就唔做嘢嘅啫，要做嘢，一日拉500个啦最少。 南桂坊已经大把， 南桂坊大把啦，广东道大把啦，全喺黑的嚟嘅广东道。 嗰阵时你响尖沙咀嗰度，你咪好难截车嘅。 系啊， 你有一段时间响边啊？黑德道。系嘛？即系嗰边嗰啲咧，好难截噶嘛，截亲一系就 黑的， 一系就话咩 啊？系广东道直情， 即系广东道， 全部黑的嚟， 全部的啊，系系广东道嗰度， 嗰啲冚家铲走埋嚟搞埋嚟问你去边啊咁样啊？ 我边度都唔去，你俾我想上车，我俾1000蚊你。 唔系，你调翻转头，你想去边啊？不如系你要去边咪边咯，系咪？ 你话几钱咪几钱咯，标都唔使睇啊！ 佢反而咁。佢一定唔敢你上车。嗱，咁我想讲咧，的士佬扑街真系好多啦，即系好多害群之马啦。咁亦都有的士业界嘅人话俾我知，即系啲资深嘅业界人士话俾我知，广东道嗰班黑的咧，九成九都系争落一啲大耳窿嘅钱，就喺嗰度咧就劏客，因为佢哋冇其他求生技能，只能够靠劏客。咁其实山顶嗰啲每个地方嘅黑的都系一样噶啦。 系 啊，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咁佢咁嗰即系佢咁讲话，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系咪？ 即系我哋失法哦。咁我哋只系要原谅佢哋咯， 即系体谅佢啦。佢都好惨嘅，可能俾大耳窿逼嘅。 系咯， 系嘛 啊？咁你点咧？ 咁我哋即系有时冇得选择咯，系咪先？因为我哋即系希望赶时间先搭的士啫，系嘛？你又唔赶，就慢慢搭下巴士、地铁啦，系嘛？有时好赶，或者拎住好多嘢，系嘛？ 嗯。 咁咧，即系讲真咧，行业当然唔系话全部都系坏人嚟嘅，都有啲好人嘅，系咪？ 但普即系其实讲真系普遍性问题啊嘛。我哋即系俾我哋嘅，其实好似呢啲的士咁啊，你有行里边咧话有1% 或者几个 percent 嘅呢啲咁嘅。嗱，我谂大家试过拒载啊啲咁样噶啦，问你去边啊啲咁样。喂，其实呢已经系犯法噶啦，你问咩我去边啊？系嘛，系一次都唔得噶嘛。咁但系亦都有呢种情况，我哋点去谅解啊？调翻转讲， 唔系即系有时咧，我哋都你当下大家出嚟揾食，即系如果就到嘅都算啦，系嘛？问题有时喂，我真系好捻赶时间先至搭嘅啫，又或者真系有啲，譬如落雨，喂咁你下车多我两步，去到冇落雨嘅地方先俾我落，都冇问题啊，系嘛？ 系 之前有次夜晚我同屋企人食饭，又有 B B 车吓、啊，又落紧雨，冚家铲嘅，喂，好似赶紧住收工咁样，劈捻埋一二边嗰个地方又冇遮冇挡嘅，佢又特登停喺嗰度。跟住咧，一落车，哇！佢刹咗3次就咁飞走咗。如果夹住车门，佢就可能系孭住条命案噶啦。 其实 系嘛？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啲咁嘅事情咧，即系有啲咁嘅态度啊，啲咁咧，有个原因嘅就系咧，因为呢啲冇翻车，因为一镬过啫嘛。我自己的士系一个机会率啊，全香港嘅的士啊。 咁系你搭唔翻个 搭唔翻个的士，所以佢冇需要 想搵都搵唔翻。 你唔需要考虑回头客呢样嘢嘛？佢所以佢唔需要俾一啲好 premium 嘅服务你吓、我唔需要留你噶嘛。你谂下啦，如果你叫个中港七人车吓、 哇，听到不得了，老细 后边有水啊喂，纸巾嗰度系咪想呕啊？诶，攞胶袋俾你啊！第一自己唔需要洗车啦，第二喂我都对你好，下次喂醒多200蚊 tips 都好啊，或者再叫我 tips 就未必有嘅，佢帮你下次再帮衬 咪就系咯。咁、但系的士冇噶嘛，咁所以咧应运而生咧有呢类似 Uber 嘅物体出现啦。其实今节咧，我想讲少少我自己响美国嗰边嘅一啲经验啦。咁啊， 系 既然 咁你，我想你喺讲呢个美国经验之前咧，就我讲翻单最新鲜就系、喺我身上发生嘅嘢啦。 我都听到你咁讲， 我嗰日好捻嬲嘅，我想将佢，因为咧我嗰日 call 咗架 Uber， 事源咧就嗰日我赶住过去由尖东。就写字楼，我赶住过去嗰、那个顺德中心，咁啊 call 咗架七人车，咁啊同埋啲同事一齐过去一个、有间公司我哋要见，咁啊七人车都100几蚊噶嘛，张单都系咪贵啲嘛七人车，咁搭的士100蚊，100蚊就走，咁啊 call 架 Uber 100几蚊，咁我哋 call 咗啦，咁佢话唔识路唔紧要，我教你点兜，佢就得你等我4分钟，有冇4分钟？好啦，咁4分钟，嗰日当时系13:57。佢话4分钟到，咁我好啦，咁我落去啦。我落去公司大堂嗰度等咧，落到去系14:04。 咁照常理，佢喺去到嗰度真係四分钟，佢话要起码等我五分钟啦，系嘛？跟住咧，我哋喺我四分钟落去，两点零四分落到去咧，跟住收到个短信，就系两点零五分，就话已经取消咗我张订单。 等你唔到， 等我超过五分钟，我屌佢老母啊！我 call 佢嘅时候系13:57，电话讲紧电话嘅时间，通话时间，佢话叫我等佢四分钟。你冇能力即到嘛？你即到你都唔系五分钟就甩走甩咗去噶嘛？系、嘛？ 可能佢接到另一张更靓嘅单。 跟住 Uber charge 咗20蚊，呢、這个唔系钱嘅问题。我当时嬲捻到，佢有幅相噶，有埋电话，有埋佢车牌，我想网络公审佢嘅。 Capital 啊！ 系啊，有埋佢幅相啊！ 系， 咁所以我好捻嬲，我见到我一阵我调起错主咧，我一阵我将佢所有嘢公布晒出嚟，电话号码、车牌号码，连埋佢幅相，连埋佢个样， 跟住 Facebook 又波你 啊， 又波你啊，又要坐监啊， 嚟捻晒谱，即系咧，喂，你 Uber 而家嗰啲方针系咪即系咧？佢一接到第二张单就掟开我啊？ 嗱，我觉得呢个咧系我唔系替美帝讲嘢啊，呢、這个如果。网友有咁嘅情况咧，可以喺个留言啦 ，Uber 投诉， 即系喺我哋嘅个台度留言啦，或者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 YouTube 度讲翻呢样嘢。 即系嚟紧啊，我哋唔单止要打击黑的啊，仲要打击黑 Uber 嗱。 但你有权投诉嘅， 冇错。嗱，而家我就想讲呢个点啦。 嗯， 啲人成日话，美国啊，啲差佬咪啊射杀黑人咯。咁但系唔同啊嘛，人哋民主社会，人哋会受到。制裁、法律制裁啊嘛，即系等于 Uber 有晒成个体系，你可以 cap 佢图。 系， 但系的士嘅话，讲真啦，我见到有阵时嗰张相同嗰个的士嗰个的士嗰张嗰个牌咧，嗰张车头嗰个 应该一样先得啱 嘅 喎。 我有阵时见嗰啲样系即系离晒谱嘅，完全唔同样嘅。 即系咪十年前嗰张相翻嚟洗噶？ 但系唔系嗰个人都唔知添啊，因为其实冇人去 老咗啫， 冇人去做呢个咁嘅监管机制。仲有呢张咁嘅相咧，完全都唔似一个证件。一个证件如果系要比较严肃啲嘅话咧，起码可能有一啲晶片啊，或者一啲咁样嘅。即系你话要管啊嘛，其实你的士成日攞住个论点就系话，嗰啲系非法啊嘛，咁但系讲真啦，你哋做嘅嘢只不过系政府授权咗你力啫嘛，但系唔系表示你哋做嘅嘢全部啱。好啦，不如讲翻第二样嘢啦，咁啊，即系其实我想点解要引起呢样嘢讲咧，就话呢类咁嘅其实你叫嗰班的士咧，佢话你争人钱嗰啲咧，迟啲都摸捞啦。点解咁讲咧？最近咧，我睇咗咧，都唔系最近噶啦，其实都半几个月前我睇迟咗添啦。有一个YouTube 咧，有个影片啦，就讲话其中一部分系讲咩咧？就话新加坡的士已经喺几个月前做紧有一架或者多过一架系无人驾驶噶啦。 系 OK 喺呢度，我想睇下你哋两个有咩意见啦。首先讲下无人，先唔好讲，先其实佢已经跳咗好多步噶啦。第一呢架系一架类似 Uber 嘅车啦，人哋接受啦，呢个咁嘅新兴嘅经济体，即系经济嘅方式啦。第二就话佢接受无人驾驶。嗱，其实新加坡咧几似香港，如果大家去过嘅话，OK， 都系嗰啲即系人口又多啊，又密集啊，咁样啲人成日话香港唔得噶，唔得噶咁样。咁或者两个点睇咧？对呢个无人驾驶？ 而家 丢埋啦，丢埋啦，丢埋少讲。 唔系而其实而家咧唔系讲紧科技嘅问题，往往你讲下你接唔接受嘅问题。你谂下，我哋有个好伟大嘅创新科技局局长，系舐口水， 舐口水 开模噶嘛？咁你点？你可以想象会做咗啲咩嘢出嚟咧？ 冇错， 你睇下 Uber， 你咪知咯。结果而家系。喂，呢个世界永远出现嘅嘢就系科技快过你个法例噶嘛， 冇错。 你就唔系揸住个法例去到，纯粹揸住个法例去做噶嘛。你第日你个科技先进咗嘅时候，你要谂个法例点样改噶嘛。 冇错， 但完全冇呢样嘢噶喎。你发觉好似大家企咗喺度咁噶，因为其实香港个问题咧就系话香港嗰个既得嘅势力太大， 冇错， 系大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嗱，香港又冇嗰、那个。即系所谓民主选举，你都冇呢啲，你都冇呢啲， 冇嘢制衡到佢， 你冇嘢制衡到佢，你咪变咗佢咪 你系喐呢啲咁嘅既得利益咧，你想喐啊，就算你做阿头想喐，你都喐唔到啊。 嗰个朱西系咪行会噶？ 唔系朱，唔系， 唔系冇冇好耐冇做， 冇做好耐啦。但系佢都系一啲建制嚟噶嘛，咁佢自己揸住一扎的士牌，佢梗系唔会俾你搞啦。佢一定 lobby 到 系的士大王嘛， 即系一定 lobby 到你唔可以咁做噶嘛。咁但系换嚟嘅系乜嘢咧？换嚟嘅就系我哋市民嘅受苦啦。所以其实我想点解带出呢个问题咧？就话如果你呢、這个市其实新加坡有一个好搞笑嘅一个 case 嚟嘅，新加坡都唔系民主嘅，系嘛？ 嗱，但系新加坡点样衰都好，佢都有选举， 兼且 佢都算系民主民选嘅。 佢兼且佢哋做好多都系利民嘅。 唔系新加坡一般咧，即系你话佢冇言论自由或者 冇错， 或者冇真系唔讲民主，但系咧佢哋喺民生方面咧，佢哋其实好照顾啲国民嘅。 冇错， 因为佢都需要买你噶嘛，佢唔能够做得太衰嘅。如果以佢而家嘅选举就做得太衰咧。佢未必做啊！佢雖然佢而家壟斷咗嗰個政治勢力嚇、但係你唔能夠保證永遠都係你嘅喎。 但係我哋香港就唔係啦，香港咧就 是、制度已經 係 壟斷咗㗎啦。 咪咯，你立法會我都話啦，我翻嚟點解我唔想睇呢啲新聞咧？由35席變到20席就通得過， 咪三十五席可以開會。 是不是开会啊？ 可以开会。 咁就死得啦。咁即係话开咗一个好坏嘅先例出嚟。咁令到根本以后呢就可以唔需要咁多人就已经通过咗。咁所以呢 佢唔可以通过。佢係点呢？其实佢完全做嘅嘢就係、因为之前呢要拖时间嘅方法呢就是、因为佢班友唔嚟开会嘛。咁嚟开会你咪点人数囉。咁呢点人数 ?20 人㗎啦。 唔够35人咁就留咁有机会留会囉。咁但係而家呢佢20人㗎嘛。咁你就好难唔够20人㗎嘛。佢识变咗唔好难留会呀佢而家嘅做法系。佢就因为你少过依然通过唔到嘅。如果你太少票位现场。 得10个人㗎嘛。梗係 你系通过唔到但係佢到时咪 打中嘅。但门槛低咗囉。变咗我容易做多啲佢想做嘅嘢囉。 如果香港嗰啲买楼首期降低咧，咁啊好多人上车嘅。 系咁变咗你谂下啦，成件事咧嗱，啊讲翻嗰个自动驾驶嗰个啦，其实要香港接受自动驾驶咧，我觉得系难嘅，即系啲人咧，第一啦，我哋嗰个政府就对科技。 其实惊一个问题就系咧，无人驾驶如果嗰个嘢出错撞到人，咁点搞咧？个责任喺边度咧？ 嗱，我可以咁讲啦。点做呢第一就是话呢个世界有保险嘅。就是你首先在技术层面先啦啲人话无人驾驶危险。但其实我话俾你知点都危险唔得一个人。人有七情六欲人会 人有情绪。 人有情绪会瞓觉。 有会受到街 例如话啱啱条三穿七 唔过 断咗尾三 Q, 争一隻跑第四。哇一嘢踩落个油门度就怼咗埋去。 去保龄球咁样吓， 好啦，就好似我话旺角个女仔俾人整咗只脚咁嗰个， 断埋 上咗少少啫嘛，系嘛？但系无人驾驶系唔会嘅，而且无人驾驶其实咧就我节目都讲， 其实咧唔系话唔会，亦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咧。其实同人嗰个咧分别未必好大，即系唔会危险得个人啦、意思系 会其实会安全好多。 相对咧，你话可能仲安全个人，咁其实只要安全个人就得噶啦。 冇错， 你人都俾佢上街咯。 冇错， 系咪啊？咁危险嘅人，你都俾佢揸车。 兼且其实而家啲科技咧，唔止安全个人少少嘅，系安全好 Q 多嘅。 系， 因为佢系靠咗一啲类似雷达啦，或者叫做叫咩 啊？卫星导航， 卫星导航嘅其中一种嘅啫。咁仲有个车嗰边咧，四个角 距离， 四个角，佢有啲 check 一啲嘢，唔止距离噶啦。而家系 check 埋嗰件物质系物件系咩嚟噶？ 究竟系个人 系人啦、啊，架车啊，定系咩咧？佢衡量。咁我响自己，我响外国租个车，响日本租个车试过。 即系如果系死埋咧，就放空撞啦。 咁佢唔会嘅，佢唔撞嘢系一个原则嚟嘅。 哦，即系唔好碰到。 唔撞嘢系一个原则，点会你点会容许架车撞嘢咧？ 咁有个问题、哦，咁变咗咧，的士可能真会淘汰、哦。点解啊？因为佢无人车咧，可以坐多个客、哦。 冇错， 系咪？前面两个，后面三个，嗱、的士都玩捻完啦你。 嗱，因为我自己 系咪？ 因为五人的可以变六人。 冇错。因为咧， 而家冇五人的嘅后面坐唔到四个噶。 我话俾你知啦，甚至乎的士呢个咁嘅生态呢种商业模式咧，都会冇啦。点解咧？ 系好啊。 嗱，我喺我自己节目讲过啦。咁但系因为我嗰集咧讲得太过点讲啊，有少少科学同呢个学术，所以少啲人听。咁所以趁呢个多啲人听嘅平台多讲啦。其实到时咧，你谂下。 如果无人车嘅话，佢话根本架车有百你用得到嘅车，例如话我揸架车用啦，其实而家我讲而家呢啲啊，即系要人揸呢啲咧，其实你用得4%嘅啫，其余时间摆喺停车场。但系当如果架车无人车 廿四小时喺街度开 工，冇错啦。我用唔到嗰阵时咧，我咪整出嚟做 Uber 咯。仲要我唔使我揸，你明唔明啊？我仲要唔使我揸，仲有啊，甩你嗰个人就甩唔到噶啦。即系你头先投诉嗰啲嘢冇咗啦。嗱，首先我唔好讲做 Uber， 我首先我自己用啊，变咗嚟话美国咁计啊。啲人通常咧就话一到十六岁就自己考牌，跟住咧基本上翻学咧就自己揸车嘅。咁一间屋咧可能有四个人，就四架车，甚至会有五架车。咁到时呢车少咗啦，因为点解我返紧工嗰时，我返工之后跟住个车唔会 occupy 摆我停车场㗎嘛。 自己行走去。 跟住走去接阿太太去买餸，或者接阿女去咩，可能顶我有两架车，因为可能同一时间返工返学啦，咁可能会咁样。但係架车跟住得闲嘅话呢，可以做一啲即係叫 sharing economy。成个世界，我话俾你 听， 加州将会好快做呢样嘢㗎啦。未来19年已经讲咗，19年加州中有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到时会有啲咩人冇嘢捞呢，我喺度睇緊呢个城市就係咩呢，会有货车司机冇得捞啦。 嗯。 冇即係唔会有捞㗎啦。因为其实一定安全，你揸件咁嘅嘢咁重嘅嘢。 货车出事率好高㗎。 冇错，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由。 咁泥头车呢咁大飞嗰啲司机就嚟冇得捞。 冇啦。不过当然啦，呢个要睇下香港。 香港就难。 係啦。 香港密集啲嘛人。 唔係呀，唔关事，香港接受呢样嘢难啲。 冇错。技术唔系问题㗎。密集唔关事嘅，而家佢我话俾你知啊，2014年嗰粒咁嘅即系认人嘅晶片咧，讲紧系唔知几多万蚊嘅，而家跌到几百蚊嘅咋？ 哦 ，OK， 再迟啲跌到几，仲要嗰、那个 几条嘢可能 几条嘢，唔止啊，仲要佢嗰个效能咧系翻100倍、1000倍。以前我就认到一件物件，佢系一个人定一只狗，而家唔系啦，我可以认到一个男人、女人。 嗯。 是更加精准，我知道。然之后俾个电脑，个电脑做大数据分析。而家听落好似好天方夜谭，咁唔系啦。其实你幻想一下，我细个嗰阵时咧谂过，如果我可以咧攞住一部嘢，我唔知咩嚟噶，因为嗰阵时未有呢样嘢，可以攞住瞓喺床度打机就正咯。嗰阵时我啲打机系咩咧？ 好大嚿噶嘛， 一嚿系实体嚟噶。咁你玩过啊？阿 Dubin 系一架车。赛车嚟嘅，左扭右扭，然之后避开嗰啲啲嘢。咁但系咧，嗰件嘢系实物嚟嘅， 好大嚿嘅， 好大嚿嘅。咁但系嗰阵时谂下，如果有嚿咁嘅嘢可以咧，再细啲嘅摆喺度。喂，而家部手机已经做晒啦，系做晒有余啦， 系做晒有余。 所以咧，唔好担心个科技啦。学阿 Dilbert 话斋，系个人问题，政府问题，去唔去配合嘅啫。如果肯配合嘅话咧，其实好似加州呢啲咁开明嘅政府咧，佢就会。諗一啲嘢去利民，同埋呢有乜好处呢，到时停车场冇咁吃香㗎啦。因为我架车我都唔需要停车场囉。而家我要泊两边㗎嘛。係咪諗下先，你除咗一半㗎喇，如果我件嘢係要嚟返工嘅话，我即係话我如果去中环返工嘅话，我仲可以约埋我周边嘅人，有咩人一齐要返中环接埋佢先囉。跟住我可以收返一个钱。咁好多你想想整个我们的生活是变晒。 即是变成资源可以有更有效的运用。 没错。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这个 topic 我真的很想再多些人知道，就是我们要为未来这个这样的改变我们要做些准备。不可以说到时我们先至哎呀死了，为什么会没份工的，是吧，那有很多东西会是来紧会不断。你不需要担心个科技的能不能够做到。你只要担心，我唯一就是担心就是个政府愿不愿意去打破这些既得利益者。咁当然啦，这个我是比较悲观，同埋真係持一个好审慎嘅态度。因为始终我哋个政府讲真，我到而家我都睇唔到佢係为民。如果为民嘅话，你起多啲公屋啦。 係。 系嘛？ 佢肯定唔系为民啦。嗱，因为咧以前咧就呢个政府咧就主要系执行政治任务多啲，即系讲紧呢个1989年代啦。咁、林郑上台之后咧，佢都 做 睇佢咧都似系想做翻啲嘢嘅。 嗯， 即系咧佢都要交政治任务，问题咧喺民生方面咧，佢都想做翻啲嘢。 因为佢知道，如果我净系做政治任务嘅话，太丑样啊！我要做翻啲嘢平衡翻，等一班人咧拉翻落去佢度，系咪啊？ 人都要面噶嘛， 亦都有可能就系因为咧，佢都可能觉得喂，你再咁斗政治落去咧，老实讲咧，对香港都冇乜益处。咁因为佢上咗台咧，就可能都话想修补下撕裂啦，一嚟系嘛，咁啊，正如白票党都讲咧，佢可能即系 Angel 嚟嘅吓。咁点解咁讲咧？最近金管局咧就放紧声气，就话可能会放宽嗰个按揭嘅成数。咁我上集咧已经讲过啦，香港咧点解啲楼升得咁犀利咧？其实就系金管局系有份造成。原因你系令到市场上嘅二手楼咧系急剧减少。点解咧？你咁高首期，啲人买同卖啊，基本上卖咗就唔使自然买翻楼噶啦。咁咧揸住钱咧，亦都唔够，唔能够买到楼，因为咧以前得嘅，但系你将个按揭成数收紧。头先我哋讲啦， 系 600万嘅楼咧，就俾你借六成。600万，如果1000万嘅楼咧，就只有借五成。 喂，我想你请教下，而家除咗元朗之外，仲有冇600万楼啊？ 细单位有嘅，有啲200尺嘅，200几尺嗰啲啊嘛。 几成啊？咩成啊？成？ 我唔使嘅，因为而家咧，我哋嘅标准系唔同咗嘅。 系。 而家买啲新楼，我话俾你听咧，177尺适合3人家庭居住噶嘛。 系。 你唔记得咗有啲咁嘅嘢嘅咩？ 所以人都唔系话唔得嘅， 得啦，有创意噶嘛？啲人你知唔知个创意系乜嘢啊？唉，好易啫嘛！个阿爸翻日班，个阿妈翻夜班，个仔就去学校寄宿，咪搞掂咯。 哦，嗱，啱啱我上网抄到个啦吓，实用面积300尺嘅沙田第一城，四球440万，最近呢个450万， 有得走啦，边度使600万啫？ 咁系300尺啊，一人人口。 不过问题是你上车难啫嘛， 400几万嗱，呢啲可以做7成按揭噶，呢啲100几万得噶啦，首期 系，我哋头先计嗰条数噶，我哋都嗱， 如果你要买1000万嘅楼咧，话俾你听，银行咧就而家定系习惯估低啲噶啦，就算出边成紧1000咧，佢都系特登估你900，咁啊借50%俾你，即系4.5%，咁咧你净系楼价咧攞5.5%出嚟首期，咁啊仲要俾利润，咁啊利润4.25%系嘛，就系你42万几，咁啊加埋个首期就攞600万， 系啊。以一个嚟话一对，你好似讲过话一个咩啊？ 一个护士长 加埋个 一个加埋补习老师，搵16万一个月，16-17万咧，佢话平均啦吓。咁咧， 话俾你知呢啲价钱咧，2万2皮嘢美金咧，喺美国系人上人嚟嘅，你知唔知啊？ 系 哇，系 搵2万蚊美金一个月啦。 梗系啦，我租间屋4000好未啊？响加州或者5000蚊， 好靓噶咯。 5000蚊可以租到个 house 咁，大约3000尺到啦。 系 house 好麻烦嘅，又要剪草，又要 咁辛苦晒啦， 好辛苦噶。 咁你可以租下啲响 租 apartment 啦， 租 apartment 仲贵。喺美国咧住 apartment 咧 贵过 住 house 嘅，系啊，因为嗰边咧觉得你试下嗱，你试下嗱 New York。在中央公园附近那些、 哇 你一租那些贵到你上天白、三藩市市中心都是的租 apartment 是超级贵的、 哦、 有个、最顶楼有个单位复式的讲紧是5000几万美金、 哦、 是一个篮球员不知道篮球员定是篮球员买了的、 哦、 即是 几大啊 我冇问啦，即系佢话总之， 抽市我谂起码700-800尺啦。 我唔知啦，总之就系超级贵啦。但系讲紧喂5000万大佬美金喎， 4亿几啊都 4亿几啊。 所以咧，香港楼都唔系话好贵嘅啫，人哋都贵，其实都 诶、要睇下又系其实似咩咧？似少少就系话都系喺一个 downtown， 我哋叫 city 嗰度。咁 downtown 嘅地方一定系贵嘅，但系你其实行远少少，好似我哋而家咩屋邻啊嗰啲咧，相对嚟讲系平。 咁我远少少，你去惠州买都平噶。 但系佢哋觉咁啊， 少少一样啫嘛。喂，你去惠州可能同你讲个距离差唔多啫。 香港啲奇怪，特别就系因为我哋 个问题，香港惠州就唔系香港， 咪就系啦，冇错啦，呢个问题嘛。 咁系、香港你买情迫村咯，1200尺都仲系400万啫嘛。 不如你讲翻咧，头先你话阿林郑咧想缓和气氛， 哦系啊， 点缓和法咧？ 佢其实咧就其实想做啲成绩出嚟，因为咧你见咧佢民望跌，佢呢个人系工作狂嚟嘅。所以老公都怕撚咗佢，同佢唔翻嚟同佢咧，你知道啦。 奔民之樂， 冇性生活噶嘛？佢哋兩公婆係咪先？ 你瞓兩張牀底啊？咁清楚嘅你真係， 你買避孕套嘅你？ 佢哋兩公婆唔使用避孕套啦，係咪？結扎曬啦，邊使用避孕套噶？唔使嘅，亦都冇性生活，肯定因為有咧個男人唔會咁蒼老，好似嗰啲家丁咁樣樣咧，係嘛？肯定冇嘅咁林鄭係一個工作狂嚟嘅。佢咧系发梦咧，都觉得佢要做到最好， 佢考第二都喊， 考第二都要喊嘅，所以咧佢啲民望一跌咧，佢谂下办法，哎呀要补救你救市啦，系嘛，要告急啦，咁啊告急做啲咩咧？就而家咧就喺度质鸠嗰啲财金官员啦，你班卵屌都冇鸠用嘅，喂，你啲政策啊，只有我当时一路讲啦，佢哋每出一个政策就令到二手楼嘅供嗰、那个、那个供应再减少， 减少， 你加辣椒，啲人喂我卖家要俾15% 税， 我咪唔卖咯， 我卖我点样卖俾你啊？我卖俾你，我下一次买翻间屋，系啊，我呢度赚得钱开心啊，下次买翻屋又要俾15%，俾你老母啊！我梗系唔卖啦，不如我都收到租，我唔使喐啊嘛，我唔使喐，我唔使改变任何嘢啊嘛，唔使俾钱啊嘛，我改变又要俾钱，我点解要改变？ 我咪租过啦， 系唔系啊？唔系租啊，即系讲紧而家有五间屋喺手嗰啲啊。咁喂，嗰啲人我本来谂住哦好啦，咪买一间出嚟，咁咪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加供应啊嘛。即系市场一多人放盘咧，自然叫价都冇咁硬啊嘛。屌你老尾，你去睇楼有冇楼睇啊？冇啊，连租一间要唔要啊？冇啊。哦，卖啦卖啦，唔使睇啦，转头就卖啦卖啦。咁你话你系咪作为一个买家，你系咪完全冇议价能力啊？香港就一日出现咁嘅情况啊嘛，啲人有我有五层楼，我都唔会卖俾你嘅。点解咧？我买一层俾你，我揸啲钱做乜捻嘢？我摆银行又冇息，我再买又要俾人罚。 咁林郑点啊？起啲楼俾我哋啊？ 唔使起楼俾人哋，将嗰个按揭成数减低。 咁好啊？ 同埋 一成啊？ 同埋你如果首次第一次买楼嘅，俾够你九成半。任够你，你供得起就得啦，一样照过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系即使今日即刻加3厘，你都仲供得起，而且唔超过你入息嘅一半，咁样系都得啦。喺啲压力测试，好多人买唔到啦，真系过唔到压力测试。 系， 因为压力测试咧系假定你今日即刻加3厘，而你嘅收入一半， 要 cover 到 你嘅收入嘅一半。只能够用一半嚟供楼嘅啫，你如果揾20,000一个月啦，你唔捻识知买楼啦，压力测试计你10,000蚊嘅供楼能力，仲要加3厘，屌你买乜捻嘢啊？系咪？得你借一成咪得啦？ 又或者16,000一个月嗰啲咯， 系啦，好用得。 但系喂，我想问你身边有几多个16,000一个月咯？ 暂时得一个咯，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嚟紧咧，金管局好大机会会放宽翻嗰个咧，咁有机会咧就令到个楼市咧就升势放慢。不过有个问题啦，因为如果啊政府做咗啲咁嘅倒行逆施政策咁耐咧，突然间一松咧，就会冲好多购买力出嚟嘅，会有短期嘅震荡，就系楼市会急升一轮。 哇！ 之后先至会平淡翻落嚟，因为你之前系用手段压住咗嘛。 嗯， 你一放手系咪爆出嚟啊？ 系 就系咁啦。所以咧都系有问题嘅。 不如咁啦，咁精彩，我哋不如 我下一次翻嚟再讲。